只是这银子万万不能收，万万不能收啊。 哈哈，那就是秦掌柜不给我脸面了。 总管大人既然如此说，那在下就笑纳了。 我有一事相求秦掌柜，有几个太监扫进不好，请秦掌柜再检查一下，再扫一次剑。扫剑，这是太监对净身的称呼。李莲英说着递过一张名单，上面是六个太监头头的名字。秦红有些迷惑不解地说， 不大可能吧，总管大人，进宫要经过几道把关，推荐不好那是进不了宫的。 哎，这几个人不老实，你只管扫就是。 哎，总管大人您放心，这事儿全都包在在下身上，包准再给他们一个不胜的扫一次。 拜托，拜托了。李莲英一拱手便告辞回宫了。第二天一大早，李莲英便派人把六个太监头头叫到自己屋里。他们六个人已经知道玉山因此事已经被赶出宫外，只是不知道将有什么祸事临到自己头上。这次听说李莲英找他们，更是吓得忐忑不安。李莲英一见到他们便阴脸冷笑着说，奉太后懿旨，今天要送你们到秦掌柜那里去检查一下，如果有谁净身不好，还要进行第二次扫剑。 求师父开恩，求师父饶命啊。 这几个太监一听全吓坏了，知道这是李莲英在有意地收拾他们，一下子全都跪在地上求饶。 小的，小的以后再也不敢说师父坏话了，再也不敢。 有的还扇起自己的嘴巴子。这是太后的懿旨，我做不了主，有谁敢违太后的懿旨？ 小的不敢违抗太后懿旨，只求师父在太后面前多说几句好话，小的以后再也不敢随便乱说，只求师父放过小的这一次。 几个人呐、啊，磕头如捣蒜，头上都磕除了血迹。早知尿床就不睡觉了。李莲英就是不依不饶。几个人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乖乖地跟着李莲英来到了钱家。李莲英见到秦红拱拱手说，他们全来了，麻烦你动手给他们检查一下吧。76个人全是光秃秃的，哪有什么净身不好呢？然而检查结果却是六个人全都净身不好，都需要经过第二次扫剑。这六个人一听全都傻眼，但又全都无可奈何。只有钟顺喊道，已经什么都没有了，还怎么进行第二次？秦红不满地看他们一眼， 我是奉总管大人命令行事，有什么事你们跟总管大人说去，我只管扫剑。 见此情景，王宝才说， 还是忍着点吧，说不定还能少割下一点肉来。人在房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王宝才说话的时候虽然无可奈何，但是眼睛里射出来的是两道愤怒的目光。扫剑开始了，其实这并不能叫做扫剑，只是再向里面 挖下来一块肉而已。听着六个太监的惨叫，李莲英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和满意。看你们以后还敢不敢乱说话。 李莲英在宫中的权势越来越厉害，上至皇帝以下的朝廷百官，下至宫里当差的宫女太监，无一不对李莲英既恨又怕。见了李莲英，没有不唯唯诺诺的，因为只要谁得罪了他，只要他在慈禧太后面前说上几句坏话，那这个人就非得倒霉不可。这是李莲英感到很满意。但是李莲英感到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光绪皇帝虽然在慈禧太后面前连大气都不敢出一下，但是对自己啊还总有些不太驯服，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个名义上的皇帝。这不，光绪皇帝这次在宫中碰到李莲英，连声招呼没打就走过去了。皇帝老儿，别看他趾高气扬的，有机会我非得教训他一下，让他知道我的厉害才行。制服了皇帝这老儿，那别的人就更不在话下了。对李莲英来说，机会总是有的，只要他一心想着要去算计哪个人。转眼又到了慈禧太后的万寿节，宫中唱戏是最少不了的，因为慈禧太后最爱听京戏，不但爱听，而且精通戏点。经她亲手改写过的就有100多出京戏唱本。同治元年，慈禧太后为李莲英更名不久，还曾经派他到内学学戏。李莲英演小生，唱小生也还有些功底，后来在宫中也曾经多次为慈禧太后演出。李莲英不但嗓音洪亮宽广，而且做戏功夫也很深，使慈禧太后大为高兴。慈禧曾和李莲英开玩笑地说，你唱作都好啊，就是嘴呀张得太大了些，如果演个武士，把嘴再画得斜一些，那更好看了，一张嘴像个大火盆，大有吃人的恶相。李莲英受到慈禧太后的宠爱以后，宫中唱戏更是每次都少不了他，这次当然也不例外。 小李子，今年万寿节唱戏可是你的主角呀，你要好好的给我练一练嗓子，不然的话可小心你的屁股。 那我还是请老佛爷现在就打板子吧，说不定唱戏的时候总不合老佛爷的口味，肯定是要挨板子的。与其让那么多人看着我挨打，还不如就咱们两个人的时候打呢，即使现在打错也不要紧啊，只求老佛爷在我唱的不好的时候饶了奴才，那样还可以显示您老佛爷对下人的宽宏大量来。 你呀伶牙俐齿，我算服你了。 慈禧太后真的被李莲英给逗乐了。 你还以为啊我真的要打你啊，我只是让你好好的唱戏，到时候能让我听得高兴就行了。 那奴才唱得不好的时候老佛爷就不打了吗？ 不打怎么能行啊，这对你也是个激励嘛。 如果打，那奴才就不唱了， 老佛爷打死奴才，奴才也不差。 李莲英撒娇似的跪在地上，可就不起来了。 好好，不打你，我知道你唱得不错，为了我你也会尽心唱的。那是不是我唱戏的时候老佛爷不会打我？ 不会打你的，放心吧。 老佛爷能保证不让奴才挨打吗？ 我当然保证啊。 多谢老佛爷。 李莲英高兴着说着，给慈禧太后又磕了一个响头。慈禧太后继续问李莲英， 小李子，那你今年准备唱哪一出戏呀？唱黄金台怎么样？老佛爷不是最爱听这一出吗？我今年保证唱得比往年都好。好好，就听你的。那你准备扮演谁呀？ 我就扮演田丹吧。老佛爷说过奴才演五丑很好，那我今年就不演小生了，演个五丑给老佛爷看看，准保让老佛爷您大开眼界。 好，但是你呀，先别吹牛，到时候如果演得不好，我即使当时不打你，回来我也饶不了你呀。 到时候我随老佛爷的便。 李莲英的初步计划就算实行了。他从慈禧太后那儿回到住处以后，就把李三顺找来。 师父有什么话吩咐？ 你火速到街上给我买100个灯笼回来。 李莲英从怀里掏出20两银子递到李三顺的手里。 师父，你买那么多灯笼干什么？老佛爷万寿节用的灯笼全都买好了，那已经足够用，再买多了也是放在那里没用啊。 你不知道，这不是为老佛爷万寿节用的，至于用处嘛，到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知道。现在你的任务就是只需要把100个灯笼给我买回来就行。 啊，遵命师父。 李三顺满腹狐疑，到底也搞不清楚要那么多灯笼干什么。但是他还是到街上把100个灯笼都买齐了，带回来交给李莲英。 师父，听您的吩咐，100个灯笼全都买齐了。 好，三顺，办得好。你再把这个葫芦给我吊在那儿一人高的地方。不知道什么时候，李莲英又从什么地方搞来了一个葫芦。 葫芦，要它干什么？ 李三顺更奇怪了， 他怀疑是不是师父今天哪出了点毛病， 总感觉有些不正常。 三顺，你去把门关上。今天的事，你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不出几天，我会有好戏让你看。来，三顺，提着灯笼站在这儿。 李莲英让李三顺站在离葫芦有一丈远的地方。 来，三顺，我要开始了。 只见李莲英飞起一脚向灯笼踢去，砰的一声，灯笼从李三顺的手里飞出去，越过离葫芦有几尺的地方，啪的一声又落在地上。 哎，太差劲了。 李莲英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和李三顺说话似的。李三顺更奇怪了， 师父今天这样傻里傻气的要干什么？ 但是他有了上两次教训，这次并没有说出来，只是冷眼看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来，三顺，第二只灯笼。 李三顺又拿起第二只灯笼 李莲英又飞起一脚向灯笼踢去。这一脚似乎有了进步，灯笼似乎比刚才距离葫芦更近一点的地方飞了过去。李三水感觉师傅有进步，而且目标呢，好像是那只吊着的葫芦。李林又喊道：“第三只。”紧接着又是第四只、第五只。等到灯笼剩下只有20多只的时候，葫芦底下已经堆满了一层各种奇形怪状的灯笼，而这时候李莲英踢灯笼的技术已经得心应手。只见他前一脚后一脚，左一脚右一脚，随着他的每一脚，就有一只灯笼像箭一样的飞向葫芦，不偏不倚，正好打在葫芦上，打得葫芦前后左右来回的摇动起来。100只灯笼被踢完了，两个人累得大汗淋漓，坐在椅子上呼哧呼哧的直喘着粗气。我成功了。李宁累得呀话都说不连贯了，但是脸上却显露出一种胜利者的姿态。 师父，祝贺您老人家获得成功。 李三顺也是断断续续地说着，虽然他并不知道李莲英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就这样，李莲英的第二步计划又准备开始了，接下来又为第三步做准备。今天是10月9日，是慈禧太后的万寿节的前一天，明天要由李莲英主演京戏《黄金台》，又加上自己的万寿节日，所以今天慈禧太后显得特别高兴。 小李子，明天就该你上场了，你今天准备的怎么样呢？ 回老佛爷的话，奴才全都准备好了，只等明天老佛爷看戏就好。 好，到时候你唱好喽，我带头给你鼓掌。 谢老佛爷。不过都有谁陪老佛爷去看戏呢？ 有大格格、纯王福晋等几个女眷。哦，另外庆亲王、纯亲王、李亲王、朝中一些大臣也来。 其中有些呀是我请来为你捧场的。 李莲英听了心中暗喜，心想人来的越多越好，也顺便让你们都知道我的厉害，让你们对我刮目相看。 老佛爷，那皇帝呢？ 皇帝啊不爱看戏，就让他自个儿一个人玩去吧，或者啊读些书也行。 这怎么能行呢？这是老佛爷您的大喜之日，他怎么能够不来陪老佛爷您呢？即使老佛爷您不说，皇帝也应该主动提出来陪您呢。哎，这皇帝也真是的。 李莲英几句话算是说到慈禧的心坎上了。慈禧心想，就是嘛，这是自己大喜之日，没有皇帝的陪伴，总是觉得少了点什么东西。再说有皇帝陪着也可以增加点自己威风。 是啊，那皇帝哪能够不去陪我看戏呢？ 没错呀，皇帝不但要去，而且要自始至终陪着你老佛爷，这才算懂得礼法。 李莲英在一边是添油加醋。 好，我马上派人通知皇帝，明天要随我一起去看戏。 是老佛爷。 李莲英正巴不得慈禧太后这一句话呢，马上派一个亲信太监去乾清宫通知皇帝。光绪皇帝正在和老师翁同龢暗自庆幸老佛爷在万寿节没让他陪着看戏呢。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一起的时候啊，总是感觉浑身不自在，身上

北京时间22点整。